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2号星期日，农历11月30。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就中乌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就希腊前总统帕普利亚斯逝世向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致唁电； 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习近平主席2022年新年贺词引发热烈反响。 新年伊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坚守岗位，为一座城、一方人的平安欢乐保驾护航。 元旦假期，多地游客纷纷走进冰雪世界，在雪道上、冰场里体验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2022年春运首日火车票将于明天开售，1月17号可买除夕当日车票。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乌关系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树立了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典范。特别是双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振兴进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合作中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战略伙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乌关系发展，愿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共同谱写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历史新篇章，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米尔基约耶夫表示，过去30年是乌中两国人民千百年友好交往史上的亮丽篇章。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下，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双方各领域合作顺利推进，人文交流不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组织框架内密切沟通。乌方愿同中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乌中友好关系和两国全方位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12月31日就希腊前总统帕普利亚斯逝世向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习近平指出，帕普利亚斯先生是希腊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深化中西友好，积极推动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坚定支持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季奥运会，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西关系发展，愿同萨克拉罗普卢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2年新年贺词在海内外引发热烈反响，激励起亿万中华儿女昂扬奋进的壮志豪情。大家表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要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回首意义非凡的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在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的、感悟到的中国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作为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机务段列车司机，斯朗旺扎对家乡的发展变化深有感触。 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正式开通，我也很荣幸能担当西藏首趟复兴号列车的指乘任务。从来没想过能驾驶复兴号列车奔驰在雪域高原。在新的一年里，我将支撑好每一趟列车的作业标准，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村民严庆利： 如今村子里有了柏油路，用上了直饮水，环境也越来越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也越走越有信心。 习主席在贺词中提及过去一年到地方考察调研时的情形，朴实的话语让大家倍感温暖。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余邦村村民余金珠： 习主席2021年3月份来到我们余邦村，他特别关心我们沙县小吃，他希望我们把沙县小吃要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还要发展创新，要把我们沙县小吃办得越来越好。 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到塞罕坝林场的绿色地图，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描绘的美丽中国图景，让人们更加感受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镇额狠查干嘎查牧民于娟：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带领更多的农牧民来发展沙枣产业，让我们的乡村更加美丽。 2021年是中国航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祝融炭火，羲和逐日，天河遨游星辰，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2研究所所长吴健： 新的一年，积极地在世界科技前沿发出中国的声音，做好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的保障任务。 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努力，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也让广大港澳同胞倍感振奋。澳门青年刘延新： 一国是根，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作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澳门青年，我自己要发挥出连接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一个桥梁作用，吸引到身边更多的港澳青年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去。 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表示，新的一年要乘势而上，继续奋斗，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纪委驻湖干城村第一书记邢鹏飞： 接下来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继续和村里的群众一起努力奋斗，发展产业，一定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北门社区党委书记葛桂兰： 作为一名基层书记，我们服务在群众工作的一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居民身边的琐碎小事，要让群众的笑容越来越多，切身感受到我们党的温暖。 眼下，旅意大利华侨周勇正在意大利帕多瓦对接明年举办的第五届进博会事宜，将更多的意大利产品带回中国。 作为一名海外华侨，我们一定要把自身事业的发展同国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努力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贡献者。 新年伊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坚守岗位，在忙碌中度过元旦，为一座城、一方人的平安欢乐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新年伊始，江苏省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微生物检验科副科长刘小俊正和同事紧张地忙碌着。刘小俊告诉记者： 这结果出得越快，整个的反应速度就快了。 假日里，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的国家重点工程昌景黄高铁金西湖特大桥项目的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高铁连接江西安徽两省，金西湖特大桥正是该高铁项目的控制性工程，要力争在今年3月完成桥体施工，进入铺轨阶段。中铁25局项目安检员马文晓： 工期也比较紧嘛，安全都是属于第一位的吧，所以我这个岗位更要一直坚守在工地上，只要现场施工我就在。 中铁25局项目建设工人李明红： 我们作为工程的建设者，争取把这个工程能够顺顺利利，尽量快一点、好一点把它完成。 往109店方向走，它的旁边有一 条。元旦假期，在海拔1000多米的黄山之巅西海景区，迎客松志愿者江涛和同伴们一起冒着低温，坚守在自己的志愿服务台前，为游客提供线路指引、景区讲解等温馨服务。福建游客许厚强： 今天也特别冷，大家志愿者也很耐心的教了我们这边走，让我觉得说很温馨。 志愿者江涛 看到一些游客，我们给他服务之后，他脸上露出来一些笑容，我们感觉也是非常值得的。 安徽芜湖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北门站气化区域，生产运营部主管郭峰和同事要在零下30度的储存区域轮流值守，每2小时一次现场设备检查，以保障工企安全。郭峰： 我们必须24小时坚守岗位，这也是一种奉献中的快乐。 随着冬奥会临近，各地冰雪运动的热度越来越高。元旦假期，多地游客纷纷走进冰雪世界，在雪道上、冰场里体验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记者综合报道。 大雪过后的吉林长春银装素裹，各大滑雪场迎来了大量游客， 学会怎么穿滑板，然后还学会了怎么上坡滑雪，特别有意思。 我感觉就是重在参与，还锻炼身体，呼吸着新鲜空气， 很自由嘛，挺快乐的。 元旦假期，山东青州一家滑雪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感受滑雪的乐趣，开启新年运动模式。 正好放假，给孩子过来滑滑雪，玩得很高兴，高兴不高兴？ 高兴高兴。 雪场的工作人员介绍，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临近，冰雪运动热度不断上升，不少游客现在在雪道上过足雪瘾，提前体会冬奥的乐趣。 今年正好冬奥会，然后也积极参加一些相关的一些项目，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滑下来的时候体验的那种感觉也比较好，挺好的一个运动项目。 山东威海首个国际标准冰球馆元旦假期对外试运营，首次开放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运动。75岁的周凤琪年轻时就喜欢滑冰，之前在威海只能滑滑旱冰，冰球馆今天一开门，他就上冰滑了2个多小时。 太好了，这个冰场，广大的这个冰上爱好者，地上滑，有地上玩，有地上锻炼身体。 浙江临安海拔1200米的一个滑雪场，元旦假期热度非凡，两条初级雪道和练习场上人头攒动。 本来从来没有来滑过雪，因为马上要这个冬奥会了嘛，然后杭州这边也是有这个亚运会，所以说整个冬天的这种冰雪运动这种激情跟热情点燃了嘛。 滑的时候呢，好像就摔跤，但是还是很好玩。很有趣的。 滑雪场负责人介绍，根据目前的气温和造雪情况，今年滑雪场的滑雪季将会持续到3月份左右，通过雪地音乐节、冬令营、露营等特色活动，将带给游客风格多样的雪地体验。 2021年的最后一天，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结束，全年碳排放配额成交量累计1.79亿吨，成交额累计76.61亿元。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自2021年7月16号上线交易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运行114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12月31号收盘价54.22元每吨，相较于7月16号首日开盘价上涨 13%， 市场运行健康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刘杰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表现超出预期， 其中有超过半数的重点排放单位参与了市场交易。按照履约量来计算的话，全国碳市场在2021年的履约完成率达到了 99.5%，是超过了预期。如此可见，我们全国碳市场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约45亿吨二氧化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气候政策室副主任熊小平表示，碳排放权交易实际上就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作是商品来进行买卖，通过这种市场行为来达到控制碳排放总量的目的。 这个碳市场呢，主要是说我是在一个总量的约束下啊，各个企业就如果说你的排放量超过了你配额的拥有量，你可能就要去买，但如果说你有剩余的，你就可以去卖，这是一个盈缺平衡的一个市场交易的过程。我通过参与这个交易呢，成本高的呢，我可以减少我的总体履约成本，那成本低的呢，那它可以获得收益嘛，这就产生一个经济的激励作用，促进企业去减排嘛。 在此前召开的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介绍， 总体来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要政策工具的作用得以初步显现。 我们将在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范围，通过碳市场等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发布关于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通知要求202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2021年基础上退坡 30%。 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根据通知，202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2021年基础上退坡 30%， 明确2022年12月31号新能源汽车补贴终止，12月31号之后上牌的车辆不再给予补贴。这也意味着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且越往后购车成本越高。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店内销售人员表示， 退坡 30% 以后呢，那就是再买车的话需要再多交这个5400块钱。 各大品牌明确上调车型价格，一方面反映出车企对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与动力电池供货紧张、原材料涨价等因素有关。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即便新能源汽车价格有所提升，也是短期现象。 价格随着补贴的调整而小幅上升是完全合理的选择，未来随着整个规模的提升，价格会随着市场需求波动而有所调整。 实际上，新能源汽车补贴近年来一直处于平缓退坡的状态，而新能源汽车的年销量并没有较大的波动。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对于市场的影响有限，整体仍将呈现稳步增长的状态。崔东树分析说， 我们预计2022年新能源车化应该达到600万台的一个规模，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应该达到550万台规模，比原来的预期又有所提升。 2022年春运首日火车票将于明天开售，1月17号可买除夕当日车票。铁路部门持续创新购票服务措施，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2022年铁路春运自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共4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 亿人次，同比增长 28.5%。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安排，2022年1月3号铁路部门将开始发售2022年春运车票。铁路部门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客票预售情况和候补购票数据，精准分析客流需求，确定图定列车上线和临客启动时机，梯次投放运力。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车奇告诉记者， 我们积极与地方政府相关教育部门联系沟通，掌握各大高校放假时间，根据放假时间加强学生票车票发售情况监控，精准增开旅客列车，方便学生出行。 各地铁路部门适应疫情防控条件下的旅客出行规律，坚决防止疫情通过铁路春运传播。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地精准防控的政策要求，严格落实旅客乘车全流程疫情防控措施。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售票服务时间由每日5时至23时30分调整为每日5时至次日凌晨1点，每周二除外，提供24小时互联网退票服务。退票截止时间由乘车站开车前25分钟延长至开车前。新增12306客户端免登录退票渠道，将原来仅可在票面发站办理的开车后车票改签服务增设网上办理渠道。 今天下午，陕西省西安市、浙江省分别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疫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自2021年12月9号以来，陕西全省已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98例。西安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波介绍，1月1号西安发布了关于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有序就医的通告，划分了两类就医人群，引导患者合理就医。 首先，第一类人群是指在封控区、管控区内的人员，以及处于集中隔离状态的人员和其他健康码为黄码的人员。那么为了避免出现扎堆就诊的情况呢， 也请大家按照就近的原则，首先选择离家近的医院的就诊。其次呢，第二类人员呢，是指除了第一类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那么第二类人员在就诊时呢，请先关注省卫生健康委和其他媒体每日公布的开诊医院名单和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医院名单，提前预约就诊。 浙江本次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0例，均在宁波市北仑区。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 根据现有流调溯源信息研判，此次我省宁波北仑发生的疫情，经省市疾控部门对首发病例标本基因测序，属德尔塔变异株 AY.57 进化分支，可以排除与近期杭永绍三地疫情的关联性，为一起独立疫情。 浙江省现已划定中风险区域两个，无高风险区域。目前相关涉疫场所均已进行分类管控和环境消毒等工作。宁波市北仑区已紧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临时封闭管理。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0例，本土病例131例，陕西123例，其中西安市122例，延安市1例，浙江7例均在宁波市，河南1例在洛阳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2例，其中境外输入48例，本土4例，均在河南洛阳市。现有确诊病例3013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4亿4126.9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5时02分，在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震感强烈。据当地地震部门报告，截至16时54分，地震已造成15人受伤。目前云南省地震局已启动3级应急响应。 为优化种植结构，增强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2022年黑龙江省将增加大豆种植面积1000万亩。 今天12时，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7.61米。随着鄱阳湖水位持续走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出现了江水清澈、湖水浑浊的江湖两色倒置现象。 象限一座流星雨将于1月4号迎来极大，这也是2022年开年大戏。喜欢流星雨的朋友可选择4号凌晨至日出之前对其进行观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4860424例，累计死亡病例达825819例。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近期在美国加速传播，美国疫情严重反弹，多项疫情指标均刷新纪录。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根据纽约州州长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月1号，纽约州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85476例，达到新高。纽约市是全美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美国疫情加剧恶化的情况下，美国有15个州报告了新增病例数的新高。全美范围内，一周报告了220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美国多名医学专家警告称，2022年的第一个月，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恐怕将在全美范围内刮起一场病毒风暴，美国社会将面临严重冲击。截至当地时间1月1号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欧洲地区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亿例，占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的1/3以上。最近，意大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持续走高，连续2天单日新增超过14万例。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 随着各地疫情指标的恶化，意大利政府宣布自1月3号起，包括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等4个大区被划为疫情黄色风险区域。目前，意大利全国20个大区中有11个处于这一风险级别。 亚洲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号通报，截至当天零点，韩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3833例，累计确诊639083例。由于周末检测数量减少，以及韩国政府从上个月18号起收紧疫情防控措施，单日确诊规模呈下降趋势，但危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数仍然较多。韩国政府已将餐厅、咖啡厅限时营业至晚九点，私人聚会限员四人等现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1月16号。 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美国发生一次死伤四人以上的恶性枪支暴力案件691起，创该网站2013年开始对美国枪支暴力案件实施跟踪以来的最高纪录。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据报道，在枪支暴力事件频发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2021年有800多人死于与枪支暴力相关的案件，创20多年来新高。在第二大城市洛杉矶，这一数字接近400人，为15年以来最高。2021年4月15号，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联邦快递中心枪击案中8人遇害。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拜登当时曾发表声明，言语中透露着无奈。 在这个国家，枪支暴力是一种流行病，让美国在国际上难堪。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似乎总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有调查显示，目前美国的拥枪人数约为8140万，约占其成年人口的1/3。美国是世界上普通民众拥枪最多的国家，枪支泛滥，枪支暴力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痼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刁大明分析认为，美国目前制度的僵化、政治的极化，导致了社会治理失灵，无法解决枪支难题。 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涉及到人们携带和购买武器的权利，所谓的不可侵犯，实际上是17几年的这样一个条款了，现在看已经毫不适用这样一个状态了。在党政极化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推翻，所以这就是在美国不可能禁枪，只能一定程度上的所谓的控枪或者拥枪之争。实际上，美国国会里面竟然20年没有通过新的这样一种这个对于枪支有效限制的这样一个法案，原因就是两党的否决政治。任何一次枪击事件爆发之后，民众先是抗议，转天就会去买枪，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是指望着政治人物去所谓的这种控枪来有效的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危。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月2号，阿富汗喀布尔民众举行抗议示威，要求美国解冻阿富汗资产，并要求国际社会承认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同一天，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副发言人萨曼加尼呼吁国际社会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 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号深夜袭击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处军事目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发表声明说，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捣毁一武装分子藏匿点，并打死6名武装分子。 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2号发表声明说，一栋议会建筑当天清晨着火，且火势蔓延至议会下院国民议会大楼。南非议会建筑群包含多栋建筑，其中包括有百年历史的老楼。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童林、演玲，主播泽华、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at I will stand alone. It's all part of the game.